青年学生10月8号在平壤体育馆、凯旋门广场等首都的五场和各地举行舞会，庆祝了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。